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，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，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，拥有众多的追求者。可他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，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他，使他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。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，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红唇》，演播小群。 谢思远回家之后，看到妻子杨芙蓉睡在床上，叫也叫不醒。他定定神，决定给女儿的班主任王老师打个电话，请王老师转告女儿，让她一下课就给自己打电话，可以打手机，也可以打回家，他有急事儿要找女儿。王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。谢悠远正准备挂电话，王老师却支吾着，好像还想说点什么。谢悠远于是问道：王老师，您还有什么事儿吗？王老师说：这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听了这话，谢悠远已经明白他大概要说什么了，于是坦然地说：您是孩子的老师，有话尽管说，不要有什么犹豫。那边王老师说：谢主任，那我就直接说了，听说你们夫妻在闹离婚是吧？谢飞扬这段时间表现有些反常，他上课老开小差，动不动就逃课。同学们反映说，他常常到外面的网吧里去上网，成绩下降了很多。我正打算这几天到你们家里去做个家访。谢悠远刚刚平静下来的心情又被搅乱了。谢飞扬一直是个乖巧可爱、聪明活泼的孩子，成绩也很好，业余时间还学了跆拳道，让他这个老爸引以为荣。可是现在一切都乱了，以前谢悠远一回家，谢飞扬总是一下子蹦起来跳到他身上，搂着他的脖子又笑又闹，纠缠不休。可是现在谢悠远偶尔回家，谢飞扬却冷哼一声，朝他翻翻白眼，转身就走，根本不搭理他。谢悠远定了定神，对王老师说：谢谢王老师告诉我实情，这段时间家里是发生了一些事儿。这样吧，家访的事情还是往后推一推，到时候我再打个电话请您来。等下您先让谢飞扬给家里回个电话，谢谢王老师。他飞快地收了线，家里单位已经够乱了，他实在是没有精力和勇气去面对这个戴眼镜、精明能干、咄咄逼人的中年女老师。20分钟后，家里电话响了，谢飞扬的声音里既有惊喜，也透着冷淡。 老爸，你回家了？ 对，回来拿点东西。洋洋，今天是谁给你做的早饭啊？ 是我妈呀，还能有谁？ 他们学校今天有活动，我妈没课，也不想去参加活动，临时请假休息。怎么，我妈不在家？哦，你妈可能出去买菜了，你晚上下了自习，早点回来吧。你不是找我有急事吗？也不是什么急事，我就是想问问你的情况。你在学校还好吗？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？身体好不好啊？ 不好，我一点都不好。爸爸，我讨厌你。 电话里传来一阵忙音，谢飞扬任性地把电话挂了。谢悠远拿着话筒发了半天呆。刚才在电话里，谢飞扬问妈妈是否在家的时候，谢悠远灵机一动，撒了个小小的谎，说杨芙蓉买菜去了。那是因为，如果他说妈妈在家，那么谢飞扬就会要妈妈听电话；如果他说妈妈在睡觉，谢飞扬就会产生怀疑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妈妈不可能听到家里来了电话还不醒过来。谢飞扬的学校离家比较近，除了周末，谢飞扬平常都是早上离家，中餐晚餐在一位老师家里搭餐，要上完晚自习才回来。跟谢飞扬通完电话，谢幼远心中有数了，应该是杨芙蓉给女儿做好早餐送女儿出门之后想好好休息一下，可又睡不着，于是吃了安眠药。他应该已经算好了时间，会在女儿回来之前醒过来的。谢悠远整理好自己常穿的几件衣服，犹豫了一阵儿，还是决定先不走，等杨芙蓉醒过来再说。谢悠远拖了张凳子，坐在床边看着杨芙蓉。这个女人也曾经是青春美丽的，年轻的时候，谢悠远最爱她黑亮的眼睛、灿烂的笑容，但是现在他那双眼睛在醒着的时候，要么是咄咄逼人地瞪着他，要么是懒都懒得看他。那美丽的笑容也早就不见了踪影。杨芙蓉明显衰老了，头上有了非常刺眼的白发，额上有皱纹，嘴唇也是苍白的。但是平心而论，谢悠远并不因此就嫌弃他，只是他们之间太不亲密，太没有共同语言了。谢悠远瞥了一眼床头灯，十几年前装修这套房子的时候，杨芙蓉特意选了一盏这种有特殊开关的灯，拍一下灯就微微亮，拍两下会更亮，拍三下灯光就大亮了。那时候杨芙蓉边把灯拍三下，边对他露出灿烂的笑容说，每次我拍三下就表示我爱你。谢悠远就走上前幸福地抱着他。这样好的日子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呢？谢悠远胡思乱想了一阵，困得不行。这些日子他的睡眠实在是太糟糕了，他居然不知不觉地趴在床边睡着了，整理好的几件衣服放在手边。杨芙蓉醒来的时候，居然发现床边有个人趴着睡觉，他先是吓了一跳，等弄清楚那是他的老公谢悠远，他禁不住立刻怒从心起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《红唇》。 杨芙蓉是从她的一个闺蜜嘴中得到谢悠远出轨的消息的。某天，那个闺蜜特意约她喝茶。芙蓉啊，你们家这段时间还好吗？ 我们家，哼，我们家哪有什么不好的？ 就是，哎，你老公经常回家吗？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啊？ 他不回家能到哪儿去啊？除了出差他都会回家，只是有时候有些应酬回来的晚一些。我们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啊。怎么了？你今天怎么竟问这样的问题呀？哎，没什么没什么，咱俩是最好的朋友，我真不知道有的事儿是让你知道好啊，还是不让你知道好。究竟怎么回事啊？我说你今天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奇怪啊？有话就直说啊，我最讨厌遮遮掩掩的。闺蜜只好说，哎，芙蓉啊，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更详细的我还真是不知道怎么说。反正你看咱们这个年龄的女人最好把老公看得紧点，别说是我告诉你的啊，我老公跟你老公还是朋友，你要是说出去我就不好做人的，我可是为了你好才告诉你的。杨芙蓉愣了半天，近些年她不断地听到别人的婚外情故事，只是完全没想到这样的事情真的会有一天发生在她自己头上。她本来对自己是很自信的，对谢悠远是有信心的，没想到男人一成功还真就变坏了。这事情是真是假？如果确实是真的怎么办呢？忍不行，他杨芙蓉眼里揉不得沙子。一回家，杨芙蓉就怒冲冲地给谢悠远打电话。谢悠远正跟陈珊珊在一起闲聊，第一个电话他没接，第二个他还是没接。杨芙蓉打第三次电话的时候，谢悠远觉得自己不能不接了，也许家里有什么急事儿。谢悠远接起电话来，喂。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，内心的不耐烦被掩饰得很好。杨芙蓉说，谢悠远，你在哪里啊？杨芙蓉一般叫他悠远，这样连名带姓的叫就说明他发怒了。什么事情让他发火呢？谢悠远于是把声音变得温柔了些，说，我在外面，怎么有什么事儿吗？有什么事儿？你自己难道不清楚有什么事儿吗？谢悠远感觉情况有些不妙，含糊着说，哎，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啊。不行，就是要现在说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，或者你现在就给我回来。谢悠远接电话的时候，陈珊珊已经感觉到这个电话可能是他妻子打来的，他故意娇滴滴地问，老公，谁的电话呀？谢悠远惊慌地把电话挂掉，但是来不及了，那一头杨芙蓉已经听得一清二楚。谢悠远睡得迷迷糊糊，感觉到有人推他，甚至用拳头捶他。他睁开眼睛，迷糊中看到杨芙蓉一脸怒气，双手叉腰站在他面前。你回来干什么？你怎么舍得离开那个狐狸精？哦，看来不是回来，只是来拿衣服是吧？你给我滚，滚得越远越好，你这个负心汉。谢悠远彻底清醒了，就在这个时候响起了钥匙开门的声音，谢飞扬回来了。谢飞扬一眼看到谢悠远，愣了一下，然后大声说，你回来干什么？这个家不要你管。谢悠远突然怒从心起，十几岁的小女孩怎么突然变得也像个泼妇一样？他严肃地说，洋洋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没礼貌？至少我是你爸爸吧，你应该尊重自己的父亲吧。谢飞扬任性而刻薄地顶嘴，什么爸爸？你自己在外面找小三儿， 还要别人怎么尊重你？我再也不认你这个爸爸。 谢悠远又气又急，准备伸手扇女儿一个耳光，没想到学过跆拳道的女儿身手敏捷，往边上一闪，不但躲过了谢悠远的巴掌，反倒顺手一巴掌打在谢悠远的脸上，啪的一声，又清脆又响亮。然后谢飞扬朝卧室的方向冲过去，嘴里叫着， 妈，我爸打我。 杨芙蓉只听到一个打耳光的声音，还以为挨打的是自己的宝贝女儿，她大叫着， 谢悠远，你还敢打人？你还是不是人？我跟你拼了。 谢悠远捂着被女儿打了一个耳光的半边脸，目瞪口呆。这个女孩子下手真的很重，她感觉自己的脸颊火辣辣的疼，但更疼的是她的心。原来这就叫哀莫大于心死。谢悠远一声不吭，拿起那袋衣服朝门口走去，重重的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。关门的声音那么大，似乎把他的妻子和女儿通通隔绝到了另外的世界。杨芙蓉并没有追打出来，谢悠远匆匆回头瞥了一眼那张紧闭的门，鼻子木然的就酸了起来。这么长时间以来，他第一次想流泪。他想，这个家，他这辈子不知道还会不会再回来。对于江淮岸来说，要挤出几个小时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一下班，江淮岸开着朋友的那辆宝马车，到了一家大百货商场的地下停车场。他已经发短信跟叶梦薇约好一起晚餐，为他庆祝节日。现在，他想为叶梦薇准备一份礼物。本来江淮岸想把买礼物的事情交给杨柳去办，但是转念一想，杨柳跟叶梦薇也会经常接触，这件事交给他办是不妥的。更何况到底送什么礼物他心里还没有谱，还是得亲自操办才行。到底送什么礼物呢？第一个冒进江淮岸脑海里的居然是钻石戒指。这个念头让他吃了一惊，他当然知道钻石戒指意味着什么。商家们绞尽脑汁的让人们相信钻石恒久远，一颗永流传。钻石戒指一般用来定情订婚，然而一场婚约对他和叶梦薇来说应该根本是不可能的。何况这个时候任何跟婚约有关的暗示都会显得有些唐突和冒昧。可是为什么他一下子就想到婚戒呢？难道潜意识里他希望叶梦薇成为他真正的伴侣吗？江淮岸自嘲地摇了摇头，扔掉了这个念头。或者送他一套书籍，叶梦薇肯定是喜欢书的。可是江淮岸不知道要送他什么书，如果他买的书叶梦薇已经有了，那岂不是白费心思？何况如果这本书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，以书作为正式的礼物分量太轻了。或者买香水化妆品，那太俗气了，何况他们之间的亲密度还不够送这些很实在的东西。这第一次送的礼物必须要有象征意义，既要显得情深意重，又要虚一点空灵一点才行。江淮岸在商场里乱转了一气，无意中来到了钟表柜台前。他突然灵机一动，是的，好主意，可以买一对情侣表。 他想起他曾经在四川成都看过一个钟表店的广告牌，叫做钟爱一生。他当时击节赞叹了很久。那一年江淮岸才二十几岁，他到成都去出差，看到那家钟表店招牌的时候，当时就梦想着要和一个他心爱的女人钟爱一生，哪怕就开一家钟表店过日子也是愿意的。钟爱一生，他要这样的一份情怀，这样一份情怀是他和叶梦薇可以相互给予的，至少他们的灵魂可以终生相伴。江淮岸仔细研究陈列在玻璃柜中的情侣表，这种表有两种类型，一种的样式是完全一模一样，只不过一只大一些，显然是男士的，另一只小巧一些，是女士的。而另一种的式样有所区别，一只大的是黑色的，一只小的是白色，摆在一起才感觉到这两只表是一对儿的。江淮岸想了想，他和叶梦薇一起在公开场合出现的机会太多了，买同一样式的肯定不行，那基本上是在向世人宣布他和叶梦薇之间的微妙关系。必须要选那种有差异的，要能摆在一起才看出是一对儿的。他再瞄了一眼价位，还好在他的承受范围，既不过于奢侈，也能表达他的心意。带着这件礼物，江淮岸提前赶到了预定的包间。叶梦薇穿着蓝色的薄毛衣，蓝色的裙子，同色外套，配了一条粉紫色的长围巾，仍然扎着两条小辫子，有一尘不染的美丽，亭亭地走了进来。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、权力场和名利场，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，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？官场、情场、爱情、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小说《红唇》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，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群，编辑张璐。 江淮岸送给叶梦薇情侣手表其中的一只，叶梦薇十分惊喜。在这个浪漫的晚上，两人的感情是否会迈出实质性的一步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红唇》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阳光茶园》。 我是从事京剧叶派小生艺术的演员叶绍兰。 出生于梨园世家的叶绍兰如今年事已高，然而从他的眉眼间的神采、欢亮有力的嗓音和非凡的气度中，仍能很直接感受到那根植于他骨子里的小生角色。 我从出生以后几个月就跟随着父亲母亲啊到各地去演出啊，从小接触的就是剧院、剧场、京剧的演出，所以从小就很喜欢。 京剧演员很小就要训练基本功，叶绍兰自然也不例外。多年跟随父亲叶盛兰的演出实践，让叶绍兰懂得，要想让叶派小生艺术越来越精湛，越来越得到观众的认可，就得经年累月的用心琢磨，